今年林志颖推出新专辑《我的骄傲》，收录了这首出道单曲的新编版，由林俊杰担任制作人。这个版本非常符合当下电音潮流的音乐审美，作为林志颖的老歌迷也能接受。专辑里有三首类似的老歌新唱，满满的回忆杀。今天节目第一个段落将集中呈现给你。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接下来的歌我看评论，很多人都曾超过这首歌的歌词，这是他的青春系列代表作《野菊花》。 走过一地黄泥巴，地上一朵野菊花，枝头花朵正开放，旁边又在添新芽。竹篱笆，农舍茅屋一人家，三分菜谱三分甜，有种再来，有种花。大雨大雨一直下，地上有个大水洼，听听雨里轻摇曳，菊花变成水中花。野菊花呀野菊花，这里可是你的家，菊花轻轻摇摇头，这里不是， 这里不是 我的家。 1992年，年仅17岁的林志颖以歌手身份出道，当时小虎队刚刚经历第一次解散，青少年偶像暂时出现了空缺，飞碟唱片抓住机会大力包装林志颖。林志颖也没有辜负飞碟的期望，迅速红遍两岸，而且在出道第一年就交出了3张唱片，帮助飞碟收复了本来失去的偶像市场。作为新人，一年发3张唱片非常不容易，更难得的是3张唱片里的所有的歌都是由台湾本土音乐人原创，所以林志颖的迅速成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要说林志颖的成名作，一定少不了17岁的雨季，现在依然在传唱。在这张25周年的纪念专辑《我的骄傲》里，林志颖也重唱了这首歌，听听看还能不能找回当时的感动。 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 渐的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不再萌芽。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婚姻，什么样的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Yeah. 难得一首有气质的电音单曲，来自宋佳的新歌《他》，这是火星电台的创作歌曲，勾勒了一个高冷孤傲的文艺女青年的形象。墨镜香烟是冷静时的装扮，热舞派对是一个人的狂欢，这样的歌非常符合人们对小宋佳的荧幕形象。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周末节目，我是 DJ 董鹏。这个段落的三首歌来自宋佳，没错，就是演员小宋佳，加个小字是为了区分另一位叫宋佳的演员。不过在音乐圈，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叫自己的本名了，歌手宋佳只有他一个。有人可能会问，宋佳算歌手吗？人家可是发过专辑的，不过还是在10年前，最近只唱过一首搭剧歌。前段时间他推出一张 EP， 算是多年之后回归歌手身份。 EP 只有两首歌，都是文艺女青年的独白，来听下一首《墨镜》。 不屑做小鸟， 墨镜是新时代女性的独立宣言，不依附，不渺小，不乞求，不祷告，做自在洒脱的自己才好。墨镜的歌词是由姚若龙创作，能得金牌作词人的加持，这样的音乐非常有诚意。宋佳的新 EP 只有两首新歌，我找到了一首她之前的作品做接下来的串联，出自08年宋佳的专辑《能不能幸福》。这张专辑的独立气质同样浓郁，专辑中的《向阳花》就是翻唱谢天笑的作品，当年谢天笑还担任了歌曲的制作人，和声部分也是由谢天笑演唱，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这是地下音乐跟主流之间的一次非常精彩的碰撞。来听这首《向阳花》。 那美丽的

不住的未来和放不下去的过往，存不存在都因为你。这首很纠结很拧巴的情歌来自袁娅维的存不存在。袁娅维大概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歌手，新专辑将在不久之后发布，第一主打别废话我们已经在节目中推荐过，我一直很看好这个来自湖南的姑娘，很多曲风她都具有十足的演唱能力，特别是唱英文歌，她可以表现出接近英语母语水准的演唱张力，这样的歌手实属难得。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节目下半段跟你听一听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华语新音乐。香港歌手周柏豪推出了一首与男人歌，歌曲讲述了男人们的苦与乐，这是比较打动我的一首，分享给你。周柏豪《男人背后》。 赶我工作赶到夜深时，拿来夜汤三番四次，和颜悦色的这个女子，当我思绪不够集中时，连忙摘出心思创意，唯求做我的灯塔照亮斗志。上铺跟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心境平和，非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城市，记起亲人时，天光何时？传来是照片写满你的心意。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心境平和，蜚语流言不想。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一句亦明白我，相处一辈子仍像当初，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不管一切风波，不管如何，只盼能和你幻想更多，这里当你开收时，红唇渐开，低声细语，仍然是当天一句，我愿意。 男人们的幸福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跟他说一声我回来了， 因为有你，这条路再难都值得。跟周柏豪的深情相比，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很深情，而且是一种女性视角的深情，来自于文文的新歌《奉陪》。于文文因为参演电影《前任三》人气迅速攀升，由他作曲演唱的电影插曲《体面》也成了去年最热门的影视歌曲之一。这首《奉陪》可以当作《体面》的续篇，给所有的体面离场之后还会义无反顾再度上场的你。 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该跟你去上海，你我都很勇敢，没辜负风景多好看，浪漫的一场，再回头看，爱到结尾，奉陪孤单。认识你的时候，我想的都太过简单，对错的全部都输给了单纯喜欢。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有时有的流行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这是五月天为刘若英导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献唱的电影片名曲。电影片名曲这个概念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据说刘若英是先听了这首歌才确定的影片标题。当时他特意联系了五月天，在征得对方同意之后，五月天还送上了一份大礼，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新编版的《后来的我们》。不过歌曲会不会在影片中出现，现在还是个未知。4月28号你可以走进影院去寻找答案。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接下来又是一首很美的情歌，词作者是姚若龙。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两首姚若龙作词的音乐作品了，上一首是宋佳的墨镜，一起来听朱丽静我懂你的独特。 终于能忙完一天也不感觉疲倦，原来有一样的渴望就不累，就算争辩就算决裂却还是想念，拥抱让情绪都沉淀，终于也爱细水长流多过于浓烈，了解比爱更能给人慰藉，还会并肩还会聊天还都在埋怨，我喜怒哀 深刻，爱情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越长，越会发现我爱你不再是唯一的情话，还有我懂你，在这岁月中形成的默契，这来自互相的包容和相互欣赏，你做到了吗？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今儿的节目到这结束，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记得分享给更多的人，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留言给我，我的 ID 是 DJ 董鹏。耳边听到今天最后的歌，来自辛晓琪的相信爱情，相信爱情还需要什么理由吗？明天的排行榜揭榜节目我们再见了。 何须遮掩，坚强的心也有脆弱的另一面，残霞余晖萧瑟落叶更叫人心碎，第一次以泪眼相对，却不能再紧紧拥抱给彼此安慰，走不完幸福的旅途，归不去来时的路，频频回顾，从满怀希望到失望反反复复，伤心之负倾巢而出，已不及回眸，我还能再失去什么？生命中最心酸的痛都已尝过，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伤痛会过去，以为自己无可代替，爱无可代替，频频回顾，从满怀希望到失望反反复复， 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晴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